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之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和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时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你也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给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大家可以收听，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比如说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找到我们就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缺乏安全感。 嗯， 但是男人好像很少有这样的啊。 嗯， 好像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女人的通病。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吧， 嗯， 她们在感情中就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不安哈。 嗯， 那么这是一位向我们提问的女生，她今年呢是29岁，她说，我自己啊觉得以前就觉得我自己在感情中还是挺自信的， 嗯， 但是呢最近交往到一个条件很好的男生， 嗯， 和这个男生刚开始交往，那我自己就觉得我变身成了那种缺乏安全感的女生了。以前我周围有闺蜜啊，也有同事特别爱跟我倾诉情感问题的那一种， 嗯， 我以前都会觉得这些女生们为什么在感情中会缺乏安全感呢？在感情中为什么不能够自信一点呢？我特别笃信的是在感情中自信才会有魅力，但是我会发现很多女生在感情里， 嗯， 她们都患得患失的，她们都担心，嗯，比如说自己说错了话， 嗯， 或者对方里，但是我会发现很多女生在感情里， 嗯， 她们都患得患失的，她们都担心，嗯，比如说自己说错了话， 嗯， 或者对方怎么对自己冷淡了，或者对方怎么不喜欢自己了，有的时候对方的一句评价她们都特别的会在意哈，好像这变成了女生的通病，嗯，其实以前我挺不屑于如此的，但是最近谈的这个恋爱吧，我自己觉得我也会这样了，就是我会觉得我怎么会那么在乎他的反应呢， 嗯， 而且如果他今天反应稍稍冷淡一点，我回到家里就会忐忑不安呢， 嗯， 比如说吧，上周本来说好了， 嗯， 我们两个人吃完饭可以一起去看一个电影， 嗯， 但是吃完饭呢他就告诉我说他有点累了，不想看电影了，嗯，然后他就说今天要不咱们早点回家吧， 嗯， 他把我送到合适的地点他自己就回去了， 嗯， 回来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安， 嗯， 我就总在想是吃饭的时候我说错什么话了吗，是我有什么表现不大合适吗， 嗯， 就是这种缺乏安全感特别的受煎熬，我不希望我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想问一下，女生怎么样才可以不会这样呢？就想问一下张平老师啊，他说的这个小女生的心态，很多女生都有哈， 对对对， 这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吗？ 这个也算是缺乏安全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在这个和别人的这种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焦虑啊，然后还有一些很矛盾、很纠结的这样的心理哈。这个呢是女生，就是大多数女生可能所这个体验到的。不是说男生没有，就是男生也会有，但是呢，看上去呢，男生可能会比女生少一点。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可能和女生的那个就是性格，就是可能和女生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这种依恋的这种模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的女生可能她从小这个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安全，她从父母那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安全感，比如特别在意别人说什么，或者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她，然后呢也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等等，这些都会让她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里边，可能一直在就是成长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呢，在日后的和别人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会把这种不安全的模式给带出来。我们就会有一些不安全感。这是一方面啊。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在恋爱中，我们和对方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这个比如说自我感觉比较弱势的一方也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就像他这样，他认为他找到了一个条件优秀的，他觉得优秀过自己， 比自己强的， 比自己强， 自己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去追随的，去这个去不断的去追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的话， 就是要么呢，比如说对方家境比自己好，要么对方很帅，就是自己对 自 己的评价， 自己最后能力 很 强。 对，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内心都会有一个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七分的姑娘，但是我突然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十分的男朋友，然后中间这差三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他会不会，他真的能喜欢我这样的姑娘吗？ 他会那个嫌弃我呀哈，等等，我要努力的表现出特别好。这是另外一方面哈，所以说这个姑娘啊，我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想法是很对的。自信的人呢才会有魅力。你想想谁会喜欢一个总是怀疑自己的人呢？所以说你还要坚信哈，还是要继续自信下去。另外呢就是你就这样想，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一个人有多么的优秀，另外的人才会喜欢他，而是说你身上自带的一些优点啊，很吸引对方，这样对方才会就是才跟你在一起，所以说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不用有那么多对自己很苛刻的要求。如果说有一些小的问题，小的这个习惯，你觉得可以完善，我觉得那当然可以完善好，但是呢，也并不一定要为了某一个人，然后去这个去做特别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在恋爱里边，真实也很重要。 在恋爱里边真实的做自己哈， 对， 你才可以更轻松。我们既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个拔得很高，我们也不必要把自己看得很低哈。但是我们话虽这么说哈，可是这个比如说众多的女生们也好哈，男生们也好，当然我们主要说这里说的是女生们哈，一旦在恋爱当中那种焦虑出现了，那种觉得他到底怎么看我啊，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他不喜欢我啊，会不会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这个不合适，他会觉得这个突然就对我评价不一样了，那会不会因为我今天这个表现有点蠢笨蠢笨的他就如何如何了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焦虑， 会有 但有这种焦虑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怎么看呢？ 就是这种焦虑其实呢也是比较正常的哈，我觉得就是你要内心里边告诉自己，真正的喜欢一个人并不只喜欢他的优点，就是呢我们也可以要去喜欢他的缺点啊，甚至他的一些就是不是长处的地方，是一些短板的地方，这些并不是影响恋爱关系的重要的因素。 不用自己告诉自己不要特别的在意，即使是有一个小的形象的不好呀，或者一些这个说错一句话呀等等，我觉得真的告诉自己不要太在意，因为婚姻是一个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日后的这个相处当中时间还很久，如果说现在我们还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就让自己这么小心翼翼或者很累的话，我觉得未来的日子，就是体验到的那种快乐肯定会少，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用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这个不仅是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人际交往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用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只要你做自己就好了。你这个蝴蝶盛开啊，那什么来着，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就当你自己就是很棒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喜欢你。如果说别人不喜欢你，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你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小的这个问题不喜欢你，你要坚信这一点。努力做自己。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问到的问题，就这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妈妈和我婆婆属于两个人一见面就掐架，特别的不和。我妈妈呢是个直脾气，婆婆这个人呢嘴也不饶人，两个人啊最初开始有矛盾是从我们两个人谈到结婚的一些具体条件开始的。那时候呢两家老人有一些说不拢的地方，但我们分别都去做了工作。可是呢这样的话哈，还是两个人可能出现了一些嫌隙。当时在婚礼之前，两家老人呢基本上就属于不大说话了。那么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费心的安排两家老人都应该上台给我们一些祝福，但是呢连在一起照相都不愿意照，谁都不饶谁。我和我先生呢两个人为此也挺别扭挺难受的。那么在结婚之后呢，我们也尽量的去弥补他们之间的关系哈。甚至我们有一次还提出了能够为两家的老人一起去出资让他们去旅行，但是他们也是不答应的。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出生了，已经有一岁半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放在奶奶那儿，奶奶说姥姥的不好，放在姥姥这儿，姥姥说奶奶的不是。这样的话吧，孩子已经开始会说话会学舌了。那我们就开始很担心了。我们不愿意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现在呢就觉得做他们的工作好像挺难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从来婚姻都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两个家庭，六七个人的事儿哈，就是大家一起谈恋爱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种现象其实还是有的哈。我自己是觉得呢，就是两家老人有矛盾，这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少见面哈，这是一个特别简单或者特别直接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不见面，然后我们的就是他没有什么矛盾哈，就是他不会引起什么纷争。所以说首先啊要尽量的让他们少见面，很孝心哈，还要安排四个老人出去，我估计没准是四个老人会打起来，因为在旅途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就是冲突啊争执啊等等哈，就是不要 就是 孝心是可以的， 但是不一定是好事儿。 对，不一定是好事儿，就是好心办坏事儿啊，就是不要安排他们特别那个密集的这样的在一起。我觉得逢年过节的偶尔吃个饭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这种长时间的相处的话，把我自己的把这个双方的这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带出来的话，很多的观念的不同我们也改变不了对方，所以说引起矛盾还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哈，因为他们那么大的年龄了也不指望着他们改变。这第一个就不要安排他们很密集的在一起， 时间太久啊太长。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作为女儿或者是作为儿子，应该做好自己父母的工作。比如说如果是我的妈妈的话，那我就会劝我妈妈说，就是我肯定会有一个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爸爸妈妈，你希不希望我幸福？ 嗯， 你希不希望我的孩子幸福？就如果说你们要是希望我幸福，希望我的孩子幸福，就请你们停止伤害爷爷奶奶。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伤害了爷爷奶奶的话，首先对于孩子来说他会很冲突很矛盾，因为都是他的亲人。 嗯， 我们互相说对方不好的话，其实在这个孩子内心里面他是一个产生一个很矛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对， 哎呀，我的爷爷奶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其实他们自己是分辨不清的。 嗯， 到最后可能这个孩子很简单，你就讲我爷爷奶奶不好，我姥姥姥爷也不好。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一个最淳朴的一个初心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家长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幸福吗？ 嗯， 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快乐吗？所以说，停止挑剔对方的毛病。 嗯， 停止找他们的缺点，是吧？如果呢我是儿子的话呢，我也会告诉我的父母，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停止，不要用那种很挑剔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生活的不同。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就请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更多的鼓励，还有很多的祝福，但是不要就是让这个事情哈，就是很那个，就是矛盾升级，这样对谁都不好。如果有一天，就是因为四位老人的这种，他们之间的冲突，引起来了，比如说，我和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分开啊、离婚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了。我觉得伤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伤害到当事人啊，伤害到孩子了。我这个可能谁都不愿意看到。所以说在还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那么去做啊，就是还是要多说对方的好，我们看到对方的优点。 嗯，对。这是其实双方可以为自己的老人去做工作， 对吧？爸爸和妈妈。那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老人还是会听自己孩子的话， 对对对对， 把这个道理讲给老年人听。 对 对，也如果说他们意识到了这些，可能会收敛一点。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举例子，比如说今天你说了什么了，然后在我这引起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就跟我，比如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这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吗？这不一定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举一些例子，他们看到这些父母那个就是孩子们可能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会有感受的。 另外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这个微信啊特别特别的长。 嗯， 那么主要的内容呢是这样，就是他怀疑妻子和某一位男士有染。 哦， 那这位男士呢是妻子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哈，他们结婚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他们现在的孩子呢也都3岁了。他说他结婚的时候和妻子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在结婚之前呢，他就知道妻子是有这个远房的亲戚的，和他妻子呢大概差个2-3岁，他妻子呢叫表哥的一个男人，他说那个男人呢，过去一直在老家生活，大概在他们结婚的前1-2年的时间呢，就到他们这个城市来做生意了，他老婆说，因为这个他说我老婆说因为是远房亲戚，那么偶尔呢就会有一些来往，他说我在结婚前呢我就见过，我觉得他跟我老婆说话太随意了。但是我老婆说从小一起长大说话就是随意一点哈。另外呢他说当时啊我这个看到这个人反正我就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点那个油头粉面的那个样子哈，我就不喜欢做生意的人，我自己呢是一个规规矩矩天天上班的人。他说再说说这个结婚之后的这几年吧。其实呢是这样，这位男士呢举了几个例子，但是这几个例子呢都并不是实质性的发现他老婆和那位远房表哥有什么联系，而是他觉得那位远房表哥有一次，他说他下班回来，老婆在厨房做饭，远房表哥在他们家。他说他当时看到了，他就想为什么提前我老婆不告诉我一声呢？那么 老婆呢当时跟他解释说，哎，说表哥就路过这儿就临时过来了。他说他表哥呢也是当时呢就逗着孩子玩，也没有跟他多说话。后来呢他们做好饭呢，他这个大表哥呢就留在家里就吃饭了。他问了一下这个男士，说我问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过来啊，他说刚好到附近旁边那个巷子里边去做一点点生意上的事情，和人家谈一点生意上的事情。他说想想好久都没见你们了就过来了。他说他倒是大大咧咧还挺大方，在我们家吃饭。他说反正我是挺不舒服的，而且我就在想，原本那一天呢我跟我老婆说的是我可能回来会很晚，单位的领导会让我加班，但是那天没加班，我回来早了。我就怎么那么巧啊，我就能看到这人在我们家呀。这是第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儿呢，他是说他有一天啊无意中拿妻子的手机。那么他说一看他妻子的手机的照片啊删掉了很多。而且吧，过去在朋友圈老婆发了一些自己和自己这个恩恩爱爱的那些照片啊，秀恩爱的照片啊，比如说一起出去玩啊，一起出去采摘啊，这老公老婆哈、这样的照片。他说怎么过去朋友圈里的很多东西都给删了。然后呢他说我就特别的不舒服，我就问我老婆为什么呀，照片怎么也有一些删了，然后朋友圈也有一些删了。老婆说觉得过去的朋友圈没有必要一直留着呀，就删掉了。然后照片呢是说手机内存不够了就删了。所有这些吧，这个男士都觉得不舒服。另外还有一次就是家里边急需用钱，他说当时呢我们两个人啊是有一笔存款的，但是这个存款呢因为没有到期不好拿出来。他说我老婆脱口就说，说跟那个谁谁谁去借吧，说我去借吧，我来解决。他说的好轻松啊。他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借钱是很难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关系怎么可能去借上钱呢。所有的这些吧就在我心里边想来想去的。就张平老师我没有都念哈、因为啊这个男士啊列举了好多这种例子，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觉这个看到妻子到底有什么和对方出轨或者有染的行为，但是心里边越来越起疑了。那么一直到最后也就是大概在给我们发微信之前吧，前一晚上吧，他说昨天呢因为一点小事儿我和我老婆吵起来了，其实是孩子的事情。吵着吵着我情绪就特别不好。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是不是他出轨了，是不是他心不在这个家了。他当时就说好，我就是出轨了。他说我当时我就气急了。他说可是呢我今天我又想了想，是不是因为我把他给逼急了呀，我也没说他和谁出轨他就承认了。那么我现在就弄不清他是不是真的有出轨的行为啊。生了孩子之后吧，反正他对我是比较忽略的，他对孩子很好。可是现在我如果他出轨了的话，连孩子的事儿我心里都开始起疑了。我看到他最后一句的时候哈、我就真有点担心了。这个丈夫真的是想的很多哈，希望是不要真的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特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感情哈。张平老师怎么看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出轨不出轨的这个问题不是说问出来的，就是你问人家说你出轨了吗，他说出还是没有出的话，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看他的表现。就是如果说他愿意在这个家里边，愿意为这个家付出，对孩子那么好，我觉得就真的应该好好对人家，就是这个日子还是要好好的过下去。就如果说他即使是这个他即使是说他没有出轨，但是他依然不愿意跟你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应该考虑考虑，就是说人家不愿意跟你过。所以说说出轨和不出轨，其实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愿不愿意还和你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即使是他出轨了，但是他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你怎么选择呢？你是要离婚吗？还是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呢？作为一个男生哈，我觉得首先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偏见啊，或者叫刻板印象，就是对这个男生哈，就是对这个他这个表哥，就是很有看法。 当你给他先植入一个感受的时候，植入一个印象的时候，你所有的可能都会用这个刻板印象的东西去套他。 嗯， 哎，看这个行为，哎，怎么那么不正常？看那行为，哎，怎么那么不正常？嗯，其实可能真的是很好的玩伴，什么事情可能都是很正常，但是在你理解起来，你就内心里边就是很讨厌他，就是不喜欢他。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那个自己身上下功夫吧，就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觉得你还想不想跟你老婆好好过哈？如果好好过的话，就调整自己。嗯，如果说你觉得你老婆有个大表哥不想过了，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逼他，一直把他逼走。 是的，因为听上去并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或者是抓住这个实锤了，就是现场抓住了。 对， 没有这样的。 这个生活中也有一些伴侣，他们确实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发现了另外伴侣的这个出轨，比如说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暧昧的什么手机的对话， 对 啊，或者说他们甚至确实是。这个看到了对方和出轨的人在一起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哈，这样一些证据哈，有些人是确实是拿到了，但是这个丈夫呢，其实并没有发现这些，所以所有我看到他这个长长的这微信的时候，我感觉都是他自己在 没事找事儿， 哎，有那么一点点哈，不知道他为什么心里会这样。他咱们节目一开始说到了女生的不安全感，看来这个 男 士也是蛮不安全的哈，蛮有不安全感的，生怕这个大表哥和妻子有点什么。但是如果在这样没有证据的这种猜测之下，这种和妻子 这很伤感情的， 很伤感情哈，而且吵来吵去，妻子会觉得，你这个丈夫一点都不信任我， 对， 而且你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因为你的这种无端的猜疑， 对对对， 你就无心再去建设你们的感情了， 对对对， 你就每天在找证据了， 对对对， 是吧？ 而且吵一次的话，我觉得那个情感上就会疏远一些，吵一次就会疏远一些， 对对，是的，所以这位先生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找找原因， 对， 找找自己内心的原因，再调整一下。如果想和我们再说什么，再告诉我们吧。好，这里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张平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几分钟的广告之后，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总熟悉，但如今却刺眼，不碰触，不跨越，为自己留一些安全界限。谁都以为不近不看也就没感觉，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才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情感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问到这样的问题哈，说这是一位女生，她说呢，我今年29岁，我在25岁的时候结婚了，婚姻呢当时持续了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就离婚了。其实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她，但是没想到我们结婚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家暴的情况，她2次都打了我，后来我就坚决的离婚了。在离婚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在想找合适的人，但是我没有找到，我还是一个单身的状态。那么他呢，在离婚之后呢，他告诉我说他再也不会找别人了，他爱的就是我，三天两头的还是很关心我，无论是刮风下雨、天气变化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他都会很关心很关怀。当他知道我妈妈住院了，然后他除了去探望之外，那么当他发现护工不是很得力的情况下，他在医院也守了2个晚上。所有这一切呢我都挺感动的。在我心里呢，我对他非常的纠结和矛盾。一方面呢确实觉得他是一个亲人，觉得甚至是一个值得依靠的这样一个亲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因为他曾经动过手打我吧，我特别的怨恨他。还有呢，就是我真的特别希望如果他没有这个毛病该有多好啊。其实我发现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是挺不容易的事情。我有一点想和他和好的意思，但是每一次呢也都被我的好朋友和父亲劝住了。我母亲呢对他倒是挺有好感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问的是，他做了这么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已经改了？ 关于家暴，其实就是很难去改的。家暴就是对于家暴这个行为，而且呢家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我要打你的时候，就是我可能真的是下得去手，但是呢当我对你好的时候呢，就是你能感觉到我对你真的好。是这样的哈，就是家暴能不能改呢，我觉得家暴是能改的，但是他一定要自己要有特别强的动力去改。而且这个改变的话并不是说仅仅说我改了或者我想改就能改的，他一定要经过一些系统的治疗这个才能改。 就是他要有很强的动力说我要去改掉这个家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就是自己要有很强的动力才行。就是现在通过你的描述，我感觉就是你没有描述这个男人他对于家暴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只是说你只是强调了他对你好，但是你没有强调，就是你没有说他对这个家暴是怎么理解的，或者他对这个家暴他是怎么说的。当然了，家暴的人他们也会说我一定改，我肯定不打你了，我不会再动手了。 嗯， 但是很难很难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些系统的治疗的话，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话，就是根本就改不了的。虽然说他对你也很好很好，就是你会感觉到哇，这个人他太爱我了，对我太好了，什么都喝得出去为我，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不家暴，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对他有好感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可能被他感动哈，被这种行为感动，但是还是要考虑到这个能不能，就是他真的能不能改变的这个情况。 嗯， 因为就如果要是再结婚的话，就是如果还有家暴，等你那时候再分手再离婚的话，可能年龄就会很大了，就可能更麻烦。还有就是说这个男生还不错哈，就是当你提出离婚呢、或者是说你们还能离开，有很多那种家暴的他是不让你离的，就是我要一直打你，然后一直要禁，就是这种禁锢你，就是我不会让你走的，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说还是要很慎重很慎重。 对，而且我们确实哈，从这个不长的微信里，我们也只能了解到他现在对你很好，但是他那两次，一般来说好像家暴的人过后冷静下来了都会拼命的赔礼道歉。 对， 对， 这是一个行为的模式。 对，还有就是如果他也想和你再在一起的话，那么比如说他有多大的决心，比如说可不可以去看心理医生。 对， 可不可以 系统的治疗。 对，可不可以对自己做一个治疗，能让自己不再有家暴的行为。只有这个，如果你们想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你们就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考虑你们能不能在一起。 是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那这位女生是这样说哈，她说我啊，这个不太想结婚，今年呢是35岁，个人经济能力是很强的，在公司呢已经做到了这个中层吧，公司很大，算是一个500强的一个公司吧，我个人的收入养孩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过去呢，因为也在有国外生活和工作的一些经历，所以我自己啊对于这个婚姻啊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其实不大喜欢进入婚姻，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要一个孩子。我今年因为已经35岁了，我觉得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生育的话，孩子对我来说那可能就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了。我父母呢身体都很好，父母两个人很健康，而且父母呢也都属于生活很达观很有乐趣的。父母是很赞同我可以不婚但是要一个孩子，而且父母呢也会帮我。另外以我自己现在的物质条件和生活能力，如果单身一个人带孩子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想来想去啊，我就还是想选择生孩子，要孩子。那么我遇到过两个男朋友，在和两个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呢，和第一个男朋友交往其实挺顺利的，他也不大想结婚，我也不太想结婚，我们觉得享受感情不错。当我跟他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想要婚姻的时候，他看我认真程度 是很认真的，他就退缩了。 嗯， 他对我说，他不想留一个孩子，然后还没有婚姻，他觉得日后很麻烦。 嗯 嗯、那么在他退缩之后呢，我难过了一阵子，我又找到了第二个男朋友。第二个男朋友呢，比我小七岁。 嗯， 很贪玩儿，和第二个男朋友在一起，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嗯， 那么他呢倒是提出过几次想结婚，我对他说我不是那个合适结婚的对象。 嗯， 于是呢我前一段时间呢也在跟他商量，我说可不可以让我生一个孩子，但是呢我不想结婚。 嗯， 他呢说他要考虑考虑，当他回去问过他父母之后，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他父母说必须有婚姻才能有孩子。 嗯， 如果没有婚姻的话是不要有孩子的，而且跟他例举了如果没有婚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嗯， 他现在呢就跟我提出哪怕先领一个结婚证，那么我要孩子可以要。他说哪怕领了结婚证，我非常不喜欢过婚姻的日子，我们就还在各自的生活状态中，这样的话呢要孩子也要的名正言顺。 嗯， 我想问问你们会怎么看待我的想法呢？当然他也在某一个时刻对我说过，他说也许领了结婚证之后你就会觉得婚姻是挺好的，父母都对孩子负责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怎么看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两个人达成协议就 OK 啊，就是如果说现在目前他们两个讨论呢，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我们两个领结婚证，然后自己在自己的状态里边就是想要孩子还可以要孩子，我觉得这个要是达成一致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可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呀，可以啊。而且确实像这个男孩说的哈，就是如果说领了结婚证没准大家喜欢在一起呢，喜欢这个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呀，对吧？ 是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协商好就可以了。但我也觉得这个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也许男朋友的这个父母或者男朋友讲的对，比如说两个人领取了结婚证，那么又有了一个宝宝，会发现哎，三口之家其实是挺合理的， 对，挺温馨的， 挺温馨的，对。而且这个既然两个人还在相爱，那也许这个方式挺好。当然现在这个不婚主义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位女孩子哈，这个像我们询问的这个女听友，她对自己的不婚主义为什么如此的这个坚守哈，执着，对对对。当然每个人她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可以的是比如说领取一个结婚证，那么各自在各自的生活当中如果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比如说你可能就喜欢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也许你现在你很享受你一个人住，你很享受你的家是你一个人的，那么对方他在他的生活中，你在你的生活中，其实过去也有这样的夫妻，他们比如说周末夫妻， 对，有 周末大家在一起啊，或者约会夫妻，高兴的时候可以约会，但依然还是这个婚姻的存续状态，其实都可以，各种各样的选择都行，最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孩子以后，其实可能有一些当了妈妈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想法就会改变了。 对，就是孩子会激发女性的这种母爱，母性出来，所以说就是什么事情不要延迟过早，就是也许现在真的是不婚主义哈，但是呢看到那么可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 一些想法就会改变了。 对，就是孩子会激发女性的这种母爱，母性出来，所以说就是什么事情不要延迟过早，就是也许现在真的是不婚主义哈，但是呢看到那么可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是给他最好的最贵重的礼物的时候，也许你就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很好了，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世事变化哈， 对， 这个到底要不要去和这个男生领结婚证呢？那这个我们不能左右这个向我们询问的女听友。 对，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心事想和我们来诉说，我们愿意和你来讨论哈。希望你能够达成心愿吧。我们再看下面一位问说，想问一下哈，我的 丈夫啊在外地工作，平时我就一个人在家里。 嗯， 那么他家呢就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家里的孩子呢现在在北京上大学。然后这个亲戚呢就拜托我丈夫啊说多多照顾他们家的孩子。 嗯， 这个孩子呢大学二年级，我不太喜欢这孩子，不是特别的懂事儿。 嗯， 这个孩子啊总是在周六周日到我家来。 嗯， 以前呢一个人，现在呢还带了一个小女朋友来。而且呢到我家就跟我说婶儿给我做点吃的什么什么的。如何如何。其实周六周日我自己还是挺想自己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自己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安排啊。 嗯， 刚开始我是挺热情的，因为我和丈夫的感情挺好，而且呢我丈夫也跟我说家里边的亲戚是不好拒绝的，如果拒绝了呢，他自己就会觉得全家可能都会指责他。 嗯， 那么我还是比较热情的，而且我也觉得挺喜欢做点吃的。那么一开始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有几次我都会比较热情的招呼，可是现在随着时间长了我觉得很别扭，他又不在家，这孩子好像形成了习惯，一到周六或者周日除非他自己有什么事情他不来，他总会到我家来。 嗯， 到我家来就是来吃和喝。 嗯， 而且呢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活也不干。 嗯， 上一次因为有一些小区里物业发的东西我让他去帮我取一下，他都不愿意取。所以呢我现在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不太想让他到家里来。 嗯， 为这个我们俩就闹矛盾了。 嗯， 我先生呢很难理解这些，他觉得不就是一个小孩子到家里来吃顿饭吗？ 嗯， 你一个人在家也要做饭，你做一点吃的，他到家里来有什么不行的？ 嗯， 可是我就是觉得很烦。 嗯， 怎么办呢？ 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一定要让你的爱人感同身受，这个他才能够理解到你现在的这个处境。是不是你爱人所有的周末都在外地呢？他有没有哪一个周末是在家的呢？我觉得可以那样，就是当你爱人在家的时候，然后呢让这个亲戚然后带着他的女朋友来一次，然后呢你也当甩手掌柜，所有的事情让你爱人来尝试着做一下，让他体验一下你的这种处境哈，让他体验一下你的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去跟他说的时候，其实他很难感受到你的那种烦啊，感受到你那种劳累啊，感受到你的那种讨厌哈，他是感受不到的。 他就觉得不就是一个孩子来吃饭， 对，就一个孩子吃个饭吗？多简单的事儿，你自己做一个菜，来再来一个人再做两个菜不就 OK 了？但是确实是不是那个样子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清静一下，哪怕你睡个懒觉啊，可能因为别人的出现都会这个带来一些那个打扰。所以说我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哈，让你爱人来亲自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甚至于呢就是让你爱人自己单独招待他们两天，然后你找个机会哈出去转一转哈，这个找个放松的地方啊，出去这个放放松，让他真的是感同身受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要比你说可能要更好一点。 嗯，对，这倒是哈，让他能感同身受一下。 嗯， 但是如果丈夫不是在周六周日回来，比如说像他说的丈夫在异地工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比如一年就能回来那么两三个假期，这样的话平时可能丈夫很难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焦虑。你能不能拒绝呢？比如说你可以说，哎呦，这个周六我要出去，这个周日我有活动，我不在家做饭。 可以啊，你不在家可以啊。 对呀， 那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 不知道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不知道哈。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而且你可以这个自己家里的地盘可以自己做主啊。 但是这个很难，就是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女生的她的这种就是她所在的这个处境。一方面呢，她可能感觉出来她不愿意跟老公闹意见。 嗯。 另一方面呢，她老公又很难去拒绝。啊，这个就是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她老公能够拒绝，她老公能够跟那个远方亲戚说一下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就不用她出面，就是她老公来出面说一下这种事情是最好的。 但是呢，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是她老公不愿意说， 嗯， 然后她又觉得很烦。我刚才的那个虽然老师说的那个，其实我也想到了，就是我有没有个借口说我今天加班呀、啊 嗯、 这周加班呢、啊、这周出去啊等等。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不太会顾及到你的感受，非常可能会说那你去呗，你把钥匙给我留下，然后我来在这住两天，我来玩两天，就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可能更被动了，就是你到底走不走啊，你把家让给他两天吗？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挺不好处理的事儿，就是最好是拉着她老公来跟她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这是比较好的方案。 对， 是吧？ 这真是遇到了熊孩子，而且这熊孩子还不小，还是个大孩子、 啊、大孩子， 这也的确会有这种比较已经是大孩子了还不是很懂事儿的。 对，或者是这个孩子他本身没觉得就是没觉得这是个事儿。 嗯 啊，就是你看我在这个城市然后有这么一个亲戚我来多好、 嗯、 其实他不知道给别人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嗯嗯，在这样的时候应该让对方去，我自己的感觉是应该让对方察觉你给我带来不便了，其实并不是很合适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他可能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很难为情， 这就是我们的人情，对我们的这个亲戚啊人情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啊、所以这事儿确实不好处理，还得你和你先生更多的来沟通、 嗯、 为这样一件事情吵架这个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好像是不值当的一件事儿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啊，他说离婚了， 嗯， 孩子呢5岁， 嗯， 那么离婚呢是我和前妻两个人也是思前想后想来想去，那确实是两个人不合适，其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嗯， 那么我们呢由刚开始争吵着说离婚，一直到最后还是比较冷静的， 嗯， 说了离婚哈，但是孩子很小，那么离婚这件事情呢，我妻子说由她来和孩子做一个交代，但是我们的这个孩子啊是一个男孩子，很内向，而且呢不是特别开朗的那种，总是一个人嘟个嘴坐在一边，自从他知道我们离婚的消息吧，他就更内向了。一个男孩子该玩，5岁的男孩子应该是玩，但是呢他总是比较内向，但是除了内向之外还有一个发展，就是偶尔有一点点小暴力，比如说跟别的小朋友打架的那种，总是一个人嘟个嘴坐在一边，自从他知道我们离婚的消息吧，他就更内向了。一个男孩子该玩，5岁的男孩子应该是玩，但是呢他总是比较内向，但是除了内向之外还有一个发展，就是偶尔有一点点小暴力，比如说跟别的小朋友打架，把别人推在地上等这样的事情哈。我妻子就跟我说，她觉得离婚以后孩子的性格变了很多，更走向了我们担心的方向，所以呢她说我们应该为了孩子复合。 嗯， 我现在就问你们，是不是为了孩子复合孩子的性格就会变好？ 是这样的，就是离婚一定会对孩子有影响，这个是肯定的哈、啊。就是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一起，这个家庭不完美，或者说呢就是我和妈妈过，然后呢是不是爸爸不要我了，是不是我不够好，然后或者是说会有一些道德层面的评价，你看我的爸爸妈妈离婚了，然后是因为这个我会感觉到一种那个羞辱或者是耻辱感，会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哈，是这样的，就是离婚本身会对孩子造成伤害，但是这个伤害要小于父母即使是在一起但他们经常吵架的那种伤害。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觉得和妻子还能够过下去，就是妻子有这种要求，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还过下去。如果你觉得你们还能够过下去，而且是很和睦相处很相爱的这样过下去，我觉得那就有这个复合的这种必要。但是如果说你们两个到一起了情感依然是不好，只是为了孩子，那就真别复合。 嗯， 因为那种的话孩子对孩子的创伤会更大，他成长在一个冷冰冰的家庭里边，因为 我妈妈不爱跟爸爸说话，爸爸也不爱跟妈妈说话， 嗯， 还不如说妈妈特别愿意跟我说话，我特别愿意跟妈妈说话这种氛围。所以说就是看看这个双方哈，有这个复合的心啊，但是呢是因为你们两个愿意复合，不仅仅是为了孩子。如果是仅是为了孩子，那真的别复合。因为孩子哈，他是很聪明的，我们把他比喻成一个小教授，就他像教授那么聪明。孩子们他虽然小，但是都会察言观色的。 嗯， 我觉得即使是所以说这个复不复合这个事情，还是要全面的评估你们之间的感情。如果说不复合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可以给孩子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但是并不代表爸爸妈妈不爱你， 嗯， 并不代表你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 嗯， 你依然是有爸爸的，你依然是有妈妈的，我们两个都爱你，但只是我们不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传递出一些这样的信息，然后呢，可以爸爸或者妈妈带着孩子经常出来转一转，出来玩一玩。然后呢，多跟孩子传递，就是，虽然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生活，但是我很想你， 嗯 啊，我经常传递一些这个关爱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对孩子应该是很有好处的， 嗯。对，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 风最疼爱的翅膀，用惬意和任性的姿态在飞翔，大地那么远，那小小的人们小到看不见，有悲欢跟离合正不停地在上演。可是浩瀚天际谁能预期，转眼之间狂风暴雨，脆弱与你经不起一些些打击，宁愿化成风筝遨游风雨，一条丝线和他联系，所有感情的回忆一缕青丝握在他手里。狂风